第二节大匪看天下，头先讲紧医院啊，各样嘢啦咁。财政预算案啊，为咗拯救我哋香港嘅保育发展，3亿1000万俾海洋公园，招呼10000个学生。咁当然啦，做乜嘢等同派钱。佢送10000张海洋公园嘅飞俾你，俾学生。咁你陪佢去嘅人，咁又要买3张，夹埋咪4张咯。即系我俾10000蚊你，啊，每人派10000，咁你个收到嗰10000，跟住你衍生要使嘅钱就唔系10000噶啦嘛。所以咧，陈茂波系真真正正识经济学嘅，用将啲钱用在个点子上。唔好闹我大陆用语啊！咁啊，因为都啊喺大陆内，咁久不久讲几句啦，咁咁系咪真系要咁样使咧？点解唔俾钱另外一个咧？免考试费参加考试，咁咧呢个试我冇考过，但系咧当年即系 DSE 啦，当年咧我咧。基本上呢都考过会考啦，咁第一次考，因为我读中文中学就考有四科合格，咁呢跟住自修第二年呢就再考多四科，就加埋8科合格。即係我僆仔嘅时候啦，咁咁就高兴嘅。咁好多人呢而家网上发起呢就话去报名。其实有乜意思呢？报咗名唔去考，嗰笔钱又洗咗落嚟。咁呢个人手又令到其他嗰啲公务员相关嘅就做到扑街。即係我觉得就冇乜必要囉。係咪呀？虽然杰拉德都话啦，哎，我返嚟香港考我冇嘅，考返张试。咁而陈茂波都讲得啱嘅。佢话呢不排除有人玩玩下，但係问题不大。陈茂波坚决唔派钱，咁啊多谢第一个公民党先啦。但系呢啲人闹公民党，屌你啦咩？我以后都唔投票俾佢，啱啱乜乜啊？唔支持派钱呢啲咁嘅政党，点样点样喺度闹闹杨岳桥啊、陈淑庄啊、郭荣亨呢啲，其实有乜好闹啫？我真系要为佢哋平反嘅，佢哋正确嘅。佢哋全部中产人士，免差饷退税，佢哋全部有份。但系你哋唔好忘记，佢哋嘅选民，大藏党嘅选民就系呢一啲人，就系、是、社会阶层既得利益者。佢哋唔系低下阶层啊，佢唔系社民连。梁国雄要住公屋。啊！隔篱嗰个80几岁睇医生要攞嗰啲叫做咩券嘛？啊，医疗券。虽然你俾佢，佢都未必用。嗰啲人，佢哋嘅政党嗰个票源喺嗰度，咁人哋为佢哋嘅选民服务冇错噶，佢哋做得啱噶。吓、啊，民主党骑两边，点解又要公开出嚟赞啊？萧若元呢？是因为陶谨生转态，他们的政党不支持派钱，但陶谨生出来讲，他听了近期萧若元先生讲派钱的最新消息，啊，他听了之后他豁然开朗，明白了派钱的好处，然后说服胡志伟所有的党友现在转态支持派钱。所以萧若元的影响力无远弗届，任何时候都在。当然他讲得啱。连这个叶刘淑仪财政预算案读完之后，他都出来转态，他都支持。咁当然啦，人民力量、社民连这些就企晒度添啦。咁所谓嗰个朱海迪，咁个名冇改错，我成日都话啦。花名就冇改错，名都有改错。咁但係朱海迪，如果用我哋香港人嘅谐音，朱希迪，係咪啊？ 从来个政府长远计划都冇做，因为量入为出，计数又差，今日唔知听日事，今日我戆居居又唔知点解突然间多咗1380亿，佢下年可能得600亿，佢制定唔到一个长远政策，短期措施派钱都唔派，呢、这个就系而家嘅政府不堪。每一日劏房波，一世人最威呢一次噶，但系闹到扑街。所谓高智能理财系嘛，系嘛，新智能理财啊，梁锦松话头，咁啊只可以讲理财就唔系啦，啊只有高智能大镬啊，佢有历史咁大镬，佢呢份报告嘅财政预算案报告系近11年最差嘅，骂声四起。当个公众所有嘅期望派钱嘅时候，你唔派你就预咗㗎啦。何况你使嘅钱全部实实际际到位有几多人。高新科技我都支持萧若元嘅，佢讲得啱。你只系俾个政策俾个优惠佢，佢就自然会生㗎啦。政府干预得越即系越少越好，你连 Uber 你都搞唔掂。何来仲有创意啊？做创意咁多敏感词，好似大陆咁，香港又变成咁，只能够规行矩步，做金融造成，跟住话而家打机，咁当然啦，竞技就唔一定系打机嘅，电玩都唔系打机嘅，系其中一部分啦。咁你系拨1亿。话多唔多，话少唔少，但系点解要喺呢个数码港嗰度咧？系咪利益输送？即系我唔敢讲啊！但系你每做一件事，你嘅考量好高兴咁，跟住人哋质问你嘅时候，你就话唔会啊，社会唔会因为一份财政预算案咧就会得到和谐嘅，同埋解决到贫富悬殊嘅，系唔能够解决到贫富悬殊。但是你令到贫者越贫，富者越富，是不是？买 iPad 不好，任志刚讲啊，俾6000蚊你，你又唔系买 iPad， 咁俾60000蚊你，你咪全家去旅行咯，啱唔啱啊？你嗰啲唔系乱咁使钱啊？我买部 iPad 我都系留港消费啊，你收60000蚊啊，跟住全家去睇北极光啊！早唔知穷人就冇话事，永远就免租免商量，点解唔实实际际派俾佢呢？其实我都唔明，但係有一个人明，就係、是、抢劫东亚银行嗰、那个57岁嘅犯人，佢就明啦。因为佢知道社会唔公平，落到嚟横掂都冇钱派，搵嘢做又咁辛苦。是咪啊？住又住劏房啊，仲要交租，社会又唔和谐，分分钟行过街唔觉意俾人眼超超，所以佢咪打劫东亚银行，真係有心打劫，周街摄像头，点样脱节啦，都要戴口罩啦，是咪啊？尤其呢几日香港变天气，戴翻个口即系戴口罩，戴太阳眼镜，呢个系合理噶。周星驰电影都有啦，系咪啊？合理嘅。而家咁嘅天气，我戴口罩系合理嘅，遮住块面啊嘛。边有打劫惊死你睇唔到佢咁样啊？点解会咁啊？揸支气枪添，呢个惯犯。20岁开始打劫，逢者300蚊，佢又打劫。打劫几十万嘅佢又打劫，枪战又试过，今时今日打劫咗啲翻嚟啲钱，直头拎翻去天水围住所，挨喺度等你拉，无非费事眼冤啦、啊。香港揾食难，佢聪明噶，佢大半世人基本上咧就系坐监啊。咁你拉我，我咪继续坐监。打劫呢镬嘢又坐得357、6啦。 是咪啊？咁佢又可以过翻佢一个适应嘅生活，啊又唔使为啊你派唔派钱俾我好咧，我有冇钱去旅行好咧，我又使唔使交租咧，咩烦恼都冇。所以咧，呢、這个咁嘅财政预算案咧，好好笑，又咁巧咧发生呢啲事。你话打劫都好啦，你话系咪佢有心博拉？点解博拉？社会又唔和谐，系咪？即系等于啦，而家习近平话改呢个中国宪法，咁我就想问一问啦，即系临尾啦吓，讲一讲啦。呢个系必然嘅，话转得好快啊！明明讲紧财政预算案跳咗落嚟，咁啊留翻下一次讲啦。呢几分钟都讲翻香港嘢。林郑高班嘅，上次有个人跪喺度，话叫佢救下佢个女，跟住咧佢咧就好快脆就申请到药，三个月后就到香港解决佢嗰啲所谓渐冻人嘅症状。但系我话俾你听，嗰啲疫苗嗰只药都未必得。如果真系咧，因为都系免疫力系统巨神细胞产生嘅病症，其实都系。但系医院系解决唔到，佢而家话新药，佢都话啦，你会唔会有呢个备用细胞？即系个人体有呢一种咁嘅细胞特定嘅，先至能够医得到嘅。如果冇嘅，都好渺茫。咁但系咧出嚟讲啊，点样快？点样快？咁快脆咧解决咗，药厂咧就肯打，啊药单都冇，药厂咧就肯俾我哋香港啲病人用啦咁。得政即我赞佢啦，啱啱啊？彩攞晒，民望即系咧，陈茂波跌咗，冇问题嘅。但系林郑升，好识玩。但系咧，我都咁讲啦，逢系免疫力系统嘅巨神细胞互相冲击所产生嘅疾病。即系呢一种可以嚟揾下我，我送一啲敏迪俾你试，可能帮助性比佢嗰啲药大，唔系抽佢水，系因为我做咗呢啲健康食品之后咧，我深深感觉到有好多人咧有啲病医唔好，系成世人咧佢都改到改唔到。讲近期有个例，有个爸爸走上嚟，就喺维园同我买咗两三樽，跟住咧就睇咗阿 Sam 哥嗰条片，佢个仔有银屑症，前日嚟，佢读完小学之后咧冇再翻学啦，个仔啊，佢走嚟帮我买四樽，咁我话食几多粒，有咩反应，解释一次俾佢听，咁我话如果咧佢咧真系咧痕嘅话咧，照查类固醇啦。咁呢位爸爸同我讲唔查类固醇噶啦，放弃咗噶啦。个仔都唔出街，因为自卑啊，佢牛皮癣成面都系唔出街，净系查类固醇。读完小学都唔读书啦，唔出街。咁走嚟，我解释下慈悲咧，其实就死马当活马医啦。咁我希望佢食咗之后咧，我叫留低晒所有嘅资料翻嚟，我同佢讲翻啦。咁而过年之前，借几分钟啦，我哋之前讲过嘅，我哋可以如果你有啲重症，我赞助你食，唯一嘅条件就系你食咗系有用嘅话，你帮我做翻辑节目。帮我推介出，因为其实好多人咧，因为咧嚟咗之后咧，食咗之后咧，医好咗都好啦，唔想出镜，咁我唔逼你嘅。咁但系咧，我希望啦，因为造福到更加多嘅人。如果呢类嘢嘅嘢，呢类嘅健康食品系帮到人嘅话，可以试下。我讲个古仔啦，延长多两三分钟。我识一个朋友叫 Tony， 佢咧就系做运输阿头嘅，即系物流仓一啲阿头。个老婆咧就喺高职，有高职嘅，就做写字楼，好靓，靓过李嘉欣，系真嘅。今年我估佢40岁到啦，行出嚟好靓， 咁啊 ，Tony 哥咧有大肚腩，胡须邋遢，同我差唔多嘅。咁啊，当然冇咁英俊啦。咁啊，美女与野兽。咁但系咧，搵到钱都好啦，生咗个仔个女好叻嘅，一对仔女好叻。个仔有自闭症，个女有心瘤，个老婆得到肺气肿。个肺里面不停咁产生细泡气泡，然后用支针吉入去抽空气。点知做唔到效果。个太太做咗两次手术，就将个肺气肿有气泡嘅地方割咗佢。割完之后佢继续生继续割。正常一条街行下佢都行唔到唞气。咁上年过年嘅时候，即係农历年之前，我食年夜饭公司，我就请埋佢哋两公婆嚟。因为呢以前我冇做冇呢啲认识，咁我就同阿嫂讲，我话你系唔系免疫力系统巨神细胞所造成嘅。咁佢答系。咁我就送咗两本啦，一本顾小培啦，一本呢就徐化谱我哋出嘅杂志啦。即係 Benson 出啦，正確計唔係偷佢光，咁呢就俾佢睇，跟住呢我就送咗四樽嘅敏迪教佢食，同埋將呢套方法改講咗俾佢聽。因為佢已經冇嘢做啦，咁佢先生呢就直頭呢就社會福利署同佢講，你辭咗份工唔好做啦，你專心照顧你對仔女同你老婆，俾綜援佢。阿 Tony。咁佢话系，跟住呢佢就我问佢有冇，因为我哋其中一本嘅系顾小培博士啦，咁喂你有冇听过顾小培，佢话有。但係呢有啲佢有啲病友呢都有帮衬顾小培。但係呢佢做帮衬顾小培一要好食好大量。基本上一个月呢要食差唔多过万蚊。咁有啲效果，有啲效果佢咁讲。咁我话我不如我送四樽敏迪你试下。好咗啲嘅话你返嚟揾我啦，咁。咁咪呢就年26嗰度呢我送咗四樽俾佢。咁我好开心。因为喺过去嘅星期一阿 Tony 打电话俾我走上嚟攞十樽。佢话唔使啦，我唔同你买，唔使送俾我。咁好高兴，点解好开心呢，因为赚到钱㗎嘛我。系咪有钱赚喎，系咪送咗出去有效果喎。咁我都问佢，佢话其实唔知嘅，但係食咗之后我太太呢起码可以行多一条街，同埋个人好精神，同埋呢唞气呢比较畅顺咗。咁佢出即係下个月啦，3-4月底呢佢就复诊㗎啦。佢话呢攞咗十樽应该呢就可以食到嗰陣时。如果得嘅话上嚟同我做輯節目，未好晒，当然未咁快好晒啦，但如果真係改善咗嘅，佢上嚟同我做个輯節目。我话要出样㗎，你老婆咁靓唔好嘥佢啦。咁佢都应承咗我。希望唔好走数啦。咁我亦都佢希望佢可以解决到佢太太呢个病，因为我都见到佢呢，其实我识咗几年，我见到佢为咗呢件事呢个人压力好大。咁我都咁讲啦，如果有呢类嘅病，你是重症攞咗你份嗰份叫做验身报告嚟，我唔介意我送俾你食，睇下你嘅反应点，直到好为止。我赞咗一个疗程俾你。呢次讲到呢度，拜拜。